贡献香港系喂本身就系法学院人人皆有嘅使命嚟嘅。老实讲，即系其实佢自己本身为香港嘅事情发声，喂，其实系等于即系佢自己学有所用啫嘛，啱啱啊？喂，即系你净系讲阿戴耀廷咁样样，喂，戴耀廷即系其实佢由搞占领中环开始，佢一直喺度搞一啲啲，你觉得佢戇鳩啊？喂，但系问题就系话，其实佢搞呢样嘢嘅时候，其实喺度实践紧佢自己所谓嘅双意识民主嘅。 仲有啊，你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而家系咁讲嘅，就系话你唔系净系一个呢一个学院里边一个象牙塔， 系啊， 而系你走出社会， 你系要有所实践噶嘛？其实系， 喂，你话学台湾嘅学术水平肯定差过香港啦， 系啊， 但你谂下台湾大学嘅教授几多系扑出嚟嘅校园，捍卫公义， 系、嗯， 我而家问你香港人，问你所有即系有良知嘅香港人， 嗯， 你觉得佢呢一个象牙塔里边？在那些所謂的學術排名排優次排得高，但當然有主觀的成分在這裡，還是還是你想他能夠直接地貢獻這個社會？ 是啊， 這個是你的選擇來的、 啊、 喂，台灣人為什麼可以變天、啊、就是因為他除了有很多反對派的街頭勇士之外，還有很多學者在背後幫他出謀獻策的、 嗯， 佢個民進黨點解可以轉言一次型又轉一次型啊？嗯、出完呢個陳水扁幾撚大鑊啊，都翻到身啊！就因為佢背後好多智囊喺度。如果啲智囊係嚟自邊度，就係嚟自佢大學啊嘛。 嗯， 嗰班人係走過學運嗰條道路，走入學術界，再翻去街頭， 嗯、 將一啲完全喺街頭裏面即系唔系好有規律嘅嘢，变成好有理论化嘅基础喺度啊嘛。喂，呢样嘢其实香港系欠缺咗。 就算你话知嗰啲会走上街头嘅学者，其实都系因为雨伞革命先开始多啫嘛。即系好坦白， 多啲啦， 多啲啲啫， 仲系集中喺社会科学系啊， 系啊，冇错就系、 是、啊，化学系啊，咩物理系啊，嗰啲唔系见晒影啊， 电影系都有少少多啲啦。 你睇下爱因斯坦读乜嘢嘅？系咪爱因斯坦系读物理噶嘛，大佬？佢成日讲政治噶，大哥，我哋香港嗰啲物理学教授去捻晒边啊，大佬？ 你电视都 十鸠几万人工一个月，大佬我哋俾噶，大佬。 你有冇叫曹云威出嚟啊？ 曹云威， 曹云威就系谂住，曹云威就系谂住 科学牛河， 谂住即系呢个麦记点样卖牛河嘅啫嘛，大佬啊，即系唔系咁？但系另一样嘢啦，即系其实嗱呢单嘢咧，其实阿刘俊涛啦，其实已经揭发咗啦，就系话其实琴日已经开始讲噶啦，即系已经有陆续有啲即系政府高层，即系其实系话得是吓极、啊、高层嘅人士咧，即系其实打电话去骚扰呢啲叫教务委员噶啦，其实已经系 证明呢个系一个事实啦、啊。因为点解咧？你唔单止系刘俊涛去 verify 呢样嘢，跟住郭荣亨， 郭荣亨咧 呢、這个我系觉得好奇怪。 跟住佢又话两个礼拜之前已经有人同佢讲咗，喂，咁啊今日 精死唔执书啊嘛， 系真系真啊。 咁我今日我打电话同佢讲，喂，点解你而家先嚟讲啦？唔系阿边个讲噶嘛？咁嘅样啊， 即系科立啫。 咁喂，咁大佬即系刘俊涛唔讲，你就唔讲噶啦，系嘛？即系你都几 Anthony 你又唔好唔衰，你即系话佢抽水。但系我觉得咧，如果郭荣亨以佢由香港有法律界功能组别、李柱明啊，到呢一个嘅吴凯仪，或者到郭荣亨都好咧，呢啲人讲嘢系相对上系小心啲、因为佢代表个界别咧系唔可以乱咁讲嘢。咁佢唔系阿李慧玲啊嘛，可以爆料噶嘛，大佬呢啲系。即系难听啲讲，就系、是、八卦嘢嚟嘅啫嘛。 咁而家 即系电台主持，当然就可以。 唔系，但系呢一单 case， 你唔好净系话八卦咁简单。即系我要补充一点，亦都系最重要嘅点，就系、是、因为佢背后涉及到咧，就系学术自由咁啊。背后涉及到咧，你政府系咪咁样直接去干预一间大学？咁佢点样去做一个人事嘅管理嘅问题，或者人事嘅升迁嘅问题、 其实加埋你而家即系港大学生会嗰个选举咧，又加埋呢一单嘢，就好难唔即系令人到令人谂到，即系中央政府啊，或者香港政府就真系打算去冲击呢个学术自由啦。 你成个脉络好清楚嘅，因为陈文敏由佢过去十几二十年嚟嗰个嘅政治参与，骑到呢个咁嘅高位。阿爺其實就係驚緊呢樣嘢啊嘛！你嗰班喺學術上面有權威嘅人，而家係企喺反對派嘅陣營裏面同政府對抗，挑戰政府嘅權威啊嘛！佢係最驚呢樣嘢。係 ，otherwise 佢驚咩啫？係嘛？你嗰啲物理學教授，即使你攞個背化學獎、物理學獎都冇所謂嘅，對佢嚟講，係嘛？仲係呢個係我民族之光添。但係如果你成為反對派嘅一份子，好似台灣咁，咁啊仆街啦！因为呢班人咧系有啲权威性喺度噶嘛，即使佢讲嘅嘢唔知你啱定错都好啦，讲到几复杂都好啦，嗰个权威性咧系一般民众系会 buy 嘅，

根本上梁振英就是一个奴才的材料嚟嘛，老实讲系，佢完全佢系冇执政能力噶。喂，你几年嚟，即系你近嘅，你就系讲呢个流感啦，流感佢完全系冇对策嘅、嗯，即系饮得佢死人嘅，老实讲系，即系有得嗰个死亡数字咧就直逼呢个沙士嘅。而我哋完全系睇唔到个数字上面有任何蹶子嘅，去到好似话三月啊，先至会有呢个咁样嘅疫苗啊，即系接种啫，可能。 喂，唔好话啦。 喂，而家真系靠自己。 喂，佢三年嚟，佢嗰阵时候喺竞选嘅时候，俾咗几多嘅承诺？ 系啊， 全部都系 empty promise。 系啊， 喂，退保、房屋，全部都系落， 全部拖字诀嘅， 吓、啊。最高公示 啊！ 喂，嗰阵时候佢为咗 appeal 群众，为咗攞选票攞、啊、支持，冇选票攞啦，但系起码攞民意支持啦。 乜 Q 都做唔到， 就变成咧系咁多年嚟嘅建制派嘅反面， 系 系嘛，同泛民主派绝大部分嘅泛民主派嘅政策纲领咧系不无二致， 系 系差唔多嘅啫， 系。 但有边样嘢系 carry out 到嘅？ 嗯， 系嘛，最叻就话成立个委员会，整个咩咨询机构， 嗯 啊。即系依家最高工时委员会啊，应该又全民退休保障。喂，大佬啊，嗯、你系做嘅话，呢啲嘢港英政府嘅年代都系啦。 系 最多咪研究一年自己政府，跟住抛个绿皮书，跟住再整个白皮书出嚟俾。 我都做晒啦。 唔系咁，所以其实嗱，佢处理一啲即系叫政治问题，尤其系一啲占中啊，佢可以有呢、這个即系叫做系斗争对象去即系攞嚟做靶噶。咪即系好似港大咁啊，佢咪揾陈文敏咯，揾啊即系戴耀廷咯，喂， 揾学院咯， 系揾学院咯。喂，咁但系喂，你如果去到流感，你揾边个啊？你揾边个做你靶？系咪冇人做你靶喎？跟住唔系唔理咯，索性咪咁你高楼价咧？高楼价 攞世卫嗰个陈逢富真得唔得？ 屌！咁你高楼价 嗰个系外国势力之一嚟嘅，大佬去边度做呢 个 世卫嘅秘书长啊？好似 系啦。咁你如果去赖边个？你就靠赖啫嘛。其实系你自己搞唔掂嗰啲，本身系民生嘅问题，你全 Q 部咧，即系你揾咗人系赖嘅。喂，你就算你去到啊呢、這个即系水货客问题啊，喂，你都喺度赖香港能即系接待能力不足嘅呢、這个叫做人民日报海外版。喂，即系其实有啲乜嘢你唔系赖噶，老实讲，喂，你都唔叫反省一下你做啲嘢掂唔掂？ 不过我想回应一点咧，就系话关于派呢一个嘅赛期嚟，除咗话系一个估计就系收风，系跨越咗呢个中联办啊，或者港澳办啊，或者。即係正式喺香港嘅系統嗰種調查民意呢一個可能性之外，有啲人嘅講法就係咁講嘛。 嗯、 即係我記得今日喺呢一個嘅我哋嘅花生 group 裏面咧，就 post 咗一段係老蕭 啊，老蕭 啊，即係唔係蕭小滔啊，係呢一個嘅 蕭若愚， 蕭若愚嘅講法就話佢係主要嚟咧就係揾一個下千峰，咁咧就係夾呢個民主黨上。咁我覺得呢個咧。对不起，我就觉得呢个系言过其实嘅。 嗯， 因为点解咧？小弟咧，其实喺十月嘅时候咧，就去过美国嘅。 系， 即系实不相瞒 啊。系，当时好似话， 当阵时有人见过我，而嗰啲系代表国务院嘅人都话咧，系get something rather than nothing。佢攞个例子俾我系咩咧？佢话台湾喂，当年都系一步步嚟噶啦，你咁急做咩咧？梗系杀咗先啦！你系咪乜都唔想要？咁我嗰阵时候觉得奇怪，喂呢、這个讲法。今次喺2013年年中或者系年中之前嘅阶段里边咧，就是、李柱铭嘅讲法嘅。 嗯， 只要你俾我一个竞争性嘅选举就得啦。民主党我不嬲都系 keep 住呢个通噶嘛。 系 系嘛，即系有得选好过冇得选啦，大佬，你慢慢再改啦，大哥。 嗯， 系。 所以呢个唔系呢一个所谓蔡奇嚟到香港揾夏千福，喂，佢都夏千福都唔够国务院负责，即系。对付中国嘅官员嗰个嘅咁直接啦， 吓 嗰、那个系决策中心嚟噶嘛，唔系香港嘅总领事馆决策中心嚟噶嘛，大佬嗰、那个系点样成个中国去睇噶嘛，包括蒙古啊，包括西藏啊，包括香港问题嗰啲嚟噶嘛，我已经喺嗰阵时候收到个风、，get something rather than nothing， 系十一月几十月嘅时候，即系点会系而家呢一个赛期嚟香港去做呢样嘢咁明显咧，大哥？ 嗯， 而呢一样嘢系最能够做得到嘅就系透过美国佬去做，呢个系事实。 嗯， 一部分。 唔系你嗱， 但系唔系全部。 正确嚟讲咧，你嗰个 timing 咧，你去美国嘅时间咧系十二月嘅，即系清咗场嘅。因为你清咗场，即系金钟清场之后咧，你又即系脚即系腾腾震啊，又话惊出唔到境又成。所以我好记得个 timing 嘅，就系清场之后嗰日嚟。 我就系唔敢啊，因为咁佢扣留升我四十八个小时嘅时候咧，我飞唔到啊，大佬。

你 supposedly 呢啲留学生会翻翻去噶嘛？佢喺嗰度外国接受呢个西方自由民主嘅教育嘅时候，香港都有少少啦，唔敢话好多啦。而家现时嘅环境里边、嗯，你翻去做特务，阿哥唔、嗯、可能噶嘛？ 系， 所以如果佢而家喺呢几年喺香港读嗰四年大学，读学士又好，硕士又好，一定系 closely monitor 住呢班人。咁点做呢？有定期嘅活动，有定期嘅聚会，甚至乎部分人可能要交报告添。如果佢叶露珊虽然系靓女，系嘛，虽然系即系明艳照人，嗯、虽然系性感，但系你唔好忘记，就系因为佢咁嘅包装。有啲人以为我用呢个 point， 因为佢用呢个包装，先至呃到你嘛，你先唔好怀疑嘛。 唔系咁简单啦、啊。 然之后咧， 佢选嗰个位系叫康乐干事，你更加唔系好怀疑，只要唔觉咁就剔咗佢。喂，佢讲嘅嘢，哇，大佬，我听过两三篇，佢完全系一个 typical 即系 Hong Kong girl 嚟嘅。 喂，唔系，同埋佢系好 中 间 夹杂啲英文咧，都系啱位嘅。 唔系，同埋佢近嚟咧，即系其实喺呢个校园啦，即系其实佢自己企出嚟去，即系为自己辩护啦。其实佢主， 佢照喺个学校度派街站， 非常之大篇幅咧，佢为咧佢自己，即系其实呢个啊。呢、這個阿容總啦，呢、這個富人啊容總啦，即係其實喺度即係針對佢一啲即係呢啲 知識嘅問題 啊，即係話 唔係知識係知識 啊，呢啲性呢啲性攻擊啦， 唔係我覺得呢啲係錯嘅，呢啲嗱，我覺得兩個 point 咧係打錯焦點嘅，一共青團 係 冇意思嘅，共青團係講唔到。嗰、那個事實嘅真相， 其實應該講佢 嗰個邏輯同埋關係喺邊度啊？ 其實因為你係話佢冇自己主動去公開呢個身份啊嘛， 你可以咁講。但如果佢公開完之後係啊，我九成都係共青團，咁唔代表我係爺嘅人嚟噶，因為佢話佢九成啊嘛。 但如果 僆仔嗰陣時候，少先隊一路做到共青團啊嘛， 唔出奇嘅喎。但我如果我係佢嘅， 所以呢個唔係 point 嚟。呢、這个唔系重点嘅。第二，你话佢喺嗰个咩城市画报里面咧做到几成，嗰啲都唔系 point。最重要就头先我讲嗰啲，你冇阿爷嘅 approval， 你唔知佢读乜系噶？佢读 accounting 系 finance 嘅。 嗯， 即系你而家呢个香港甚至乎系世界嘅趋势，读呢科嘅人梗系翻大陆啦，大佬、嗯，你想唔想翻大陆啊？ 嗯， 所以我话九成，我唔敢话到 100% 佢系鬼，九成。剩翻嗰10%啦，咁我真系 呢、這个真系少啲。 我同你道歉，如果你翻唔到大陆嘅话、 嗯， 如果你揾到份逼科嘅，唔使谂，可以继续留喺香港，唔使谂啊，系咪啊？ 系啦，咁啊，即系其实嗱， 呢、這个就所谓嘅渗透啦。嗱，跟住你再搞嗰个退联咧，好、 嗯、 明显就系一个分化， 系 一次过两双管齐下嚟打你， 嗯 嗯， 你仲唔死？ 嗯， 你仲玩唔捻完？ 即系你变咗你上次都话 Smarties 嗰个角选唔过嘛，但其实两个都选唔过，即系 冇啊，可能 两个都选唔过。 其实好简单嘅啫，我觉得其中嘅阴谋，我觉得都可能成立，我唔敢话100%成立就系啦。佢、出两个出嚟，分散嘅焦点，等你屌嗰个叶露珊， 嗯， 郁敏嗰度徒弟叫咩名话？ 彭卓奇， 彭卓奇系 咁你梗系屌佢嘅，你梗系求隔篱嗰个啦。隔篱嗰个原来仲捻大镬， 嗰、那个用武牌屌啦， 嗰、那个掩护嚟嘅。彭卓奇、叶露珊可能系掩护， 嗰个用武本土嚟。 其实想你投 你，你唔好睇小阿爷而家喺香港嘅管治嘅方法啦， 即系买通晒你。 港大学生会系成个学联嘅旗舰，系成个运动嘅旗舰、 嗯。 我一定要秋后算账你，继港大法律学院之后，学生运动、学联、港大全部佢要搞。 嗯、 你应该从咁嘅思路去谂啊嘛。而家呢个时候，我哋唔系唔可以俾 reasonable benefit of doubt 人哋啊。 嗯， 我都想啊，但系咁嘅政治环境里边，所有人我哋都要怀疑。 嗯， 唔系净系九成系共青团嘅问题，而系你冇可能有智慧嘅人，你读得 accounting 嘅 finance 仲喺 Hong Kong U 仲选学生会， 你前途一片无限。同埋你过去嘅日子里边，你确实系搞过大陆生嗰啲。大陆学生嗰啲活动噶嘛，你系有组织过噶嘛？ 嗯， 喂，其实一仔应该跟佢啊嘛， 系 攞埋佢嘅电话啊嘛，啊 take 埋佢啊嘛，一仔呢啲嘢 好易做到啦， 不择手段就一定做到，一定出事，话俾你听。 嗯， 喂，除非佢有 10% 嘅人， 嗯， 咁我就真系同我鬼佬同你道歉， 系 啊，

俾相關人士咧，就係話究竟佢適唔適合做呢個副校長，因為佢參加過呢、這個即係、就是、佔中。 哇！御駕親征喎，犀利喎！ 咁啊，真係有消息人士證明嘅。咁啊，有線既然報得呢啲嘢，就唔我諗 就唔假得去邊啦， 假得去邊嘢？ 不過都估得九成㗎啦。今日蘋果嘅頭條都係已經係開宗明義、指名道姓，係將梁振英擺上台，證明呢個人。佢嘅做嘢嘅手法真係好似當年咧，佢競選嘅時候咧，喺城大嗰陣時候，應該好多人投訴佢。 其實佢有前科噶啦，呢條友係 佢最叻係搞呢啲嘢，實事係做唔撚到啊！ 佢真係淨係識搞鬥爭嘅啫嘛，佢跟真係一個奴才嚟嘅，佢真係呢個太監嚟嘅，即係所以話六八九冇七用咧，咪真係啱嘅。其實係咁啊，即係今日咧就一間鬧劇啦，就係、是、關於呢個叫做係即係創科局拉布嘅一個即係嚇。阿罗范咧就喺度即系叫即系啲泛民嘅议员咧， 天诛地灭，黐线！ 喂，俾我哋播一段录音先。 环岛思歪米，点知话口未完，今朝又嚟啦。嗱，罗范招芬今朝就上电台节目，人民力量嘅立法会议员陈伟业咧就打电话上去，隔空开战，两个人倾下倾下就揭露咗咧，原来罗范咧寻日系曾经 WhatsApp 过阿陈伟业。詛咒議員啦，你唔支持嗰個創科局撥款咧，就天诛地滅。 羅范咧，咁琴晚 send 個短信俾我，咁就話咧要我哋唔好阻住啦，如果唔係咧，就香港就會沉淪。跟住我就 send 翻個短信俾佢，我話有你哋管治咧，香港就會沉淪。佢跟住 send 翻個短信俾我咧，哇就鬧到我哋狗血淋頭，最後就鬧我哋天诛地滅。 嗱，我讀俾你聽，陳議員啊，懇請你為創科局放行，不要拖垮香港。我乐意向你详细解释创科局对香港经济多元化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香港的竞争力正节节下挫，再不发奋图强、急起直追，恐怕到醒觉时呢，仅余的发展机会呢都已消失。创科局是必要但不足够的条件，发展创新科技是需要长时间和持续的努力，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咁然後我就話：我愛香港，不忍見他沉淪。咁佢既然答我咧，就話俾你哋呢班人管啊，先至香港會沉淪啊。咁 有你們管治，香港便會沉淪。我係咁寫嘅。係 啦， 你跟住點答？ 咁咧，我而家讀翻俾你。係 啦，而家揾翻佢個回覆。 OK， 咁於是咧，我咧就話咧，替人頭者，人亦替之；傷害無辜者，就會天誅地滅。 哇！一个行政会议成员竟然在游说过程里面去就一个立法 会。李慧玲把声我真的不想听，老实说在这学埋在这学埋迪 娜。好难听，好难听，好难听。 真的可以学 埋。咁赖人哋。 唉，真的。唉，真的。但我觉得大舅呢。 同行如敌国咁 ,Anthony, 你真的你想取代佢位置。 你又关挑乜嘢事啊大佬。 你不要以为自己坐在老萧隔篱好掂啫你。 我又冇去。 未红先挑啊。 口又冇去咁大，波又冇咁大，大佬边有够叫佢咁快。喂，老实讲真的，喂真的佢真的有啲迪娜康啊学。喂，咁但喂我觉得边个呢阿大舅都好笑啊！佢最后咩？喂，即系呢样嘢咧，即系两个人喺呢个即系电台上面对质咧，即系几小学鸡嘅。老实讲，真系 唔系我哋觉得奇怪，点解净系唔系应该净系 send 俾大舅噶嘛？我谂系即系 你觉得好多人都有份， 应该好多人都有份嘅，系咪？ 但真系好癫， 定还是佢觉得大舅系可以即系被收买咧？啊，我谂唔会啩，应该 我唔会咁估计。 系啦，咁啊，即系因为如果你话逐个去打咧，都几 Q 忙啊，个个都话天诛地灭啊，落地狱啊咁样样。 同埋我觉得而家你政府即系行政会议嘅咁重要嘅成员罗范咁， 系 喂直接打电话俾人啦、 啊，系咁系打电话俾人， 你搞 send message WhatsApp 俾人 capture 咁啊，大佬 系咪？你一定会出事噶， 系咯， 有证有据噶，有根有强噶，系嘛？你唔好学咗啲僆仔先得噶，你唔系嗰个 generation 嚟噶。喂，呢啲系会俾人捉住嚟讲噶， 系 有乜意思咧？你自己堂堂吓喺香港嘅政治架构里边，行政会议嘅成员，同一个立法会议员喺个 WhatsApp 里边对嘴， 仲话天诛地灭啊！大佬， 喂，好唔好笑、啊？ 仲话我爱香港，我爱点啊？爱乜 Q 啊？ 肉麻当有趣， 你扮乜嘢爱香港啊？你唔好同我玩呢啲啦，啫。 咪讲翻正题咧，关于呢个创科局咧，即系佢嗱，老实讲，罗范咧成个逻辑都系错。创新科技呢样嘢咧，系唔系可以咧政府咧咁样干预出嚟？ 系 你睇下美国佬，

系唔将你嗰啲资料咧系俾美国政府。但系如果万一佢知道你原来系呃 Q 佢嘅话咧，佢即刻将你所有嘢俾晒 美国政府。 但系实不相瞒，汇丰能够做到即系全世界银行界里边嘅 World's Local Bank 咧，系有道理嘅，因为佢相对上嚟讲咧系宽松。 嗯， 即系佢而家喺咁严谨开户口或者系入钱嘅情况之下咧，汇丰系相对嚟讲咧，差唔多系同嗰啲非洲啊、中美洲嗰啲银行咧，系差唔多咁容易开嗰啲户口、嗯，只要你肯俾钱就得啦。 吓、 啊，我最近有经验啊，你就算你知唔知咩叫塞舌尔咧？你知唔知个地方喺边？ 塞舌尔我知 喺边啊？ 非洲嚟噶嘛？ 哦，咁嘅。 OK， 你如果喺嗰度成立间公司，啊、你喺汇丰开户口 系。 你亲身去嘅话，佢收你八千蚊，叫你入二万蚊落去，跟住、 嗯、 每个月几百蚊 charge 你，咁咪得噶啦。 几百蚊啊，哇，都几和味。 喂，大佬，你第一你 check 唔到，即系除非汇丰将你捅出嚟嘅啫嘛，因为只有汇丰先知道你系蔡士尔啊，定系 BBI 定系盛盛噶嘛，系咪？蔡士尔系唔会公布噶嘛，冇 public records 睇噶嘛，香港都话有啊，香港公司冇噶，开埋呢啲咁嘅户口嘅时候，咪有你。逃税咯，咪有利即系洗黑钱咯， 嗯， 系咪？咪有利搞恐怖主义咯。其实而家话俾你听啊，我俾你两个股啊，全世界最难开嘅户口喺边度？唔好讲啲非洲、中南美洲嘅地方，唔好讲汇丰呢啲咁样嘅瑞士银行嗰啲、嗯，最容易开嘅户口喺边度？最难开户口喺边度？ 最难开 北欧国家嚟噶系嘛？你不如讲呢、這个即系咩呢个地域啦， 你估啦， 你系喺 西方世界， 西方世界咁啊，加拿大、 美国， 哦，美国。 哦 点解呢？尤其是你系 non-resident，、 哦、 你系非美国人嘅话，佢更加会小心，同埋要你飞去美国， 系 即系 随时要 惊你恐怖分子吓。 因为点解你啲钱流入去嘛？ 嗯嗯，哦， 如果我用一个公司嘅户口，我唔系美国人，开完个户口之后，跟住例如 Anthony 系美国人嚟嘅，我转钱俾你去走去暗杀呢一个嘅美国政 府，咪咯， 系、 嗯、 咯。 点样搞啊？ 即系如果我即系喺美 国，我用公司户口、 啊、 最大嘅问题喺边度咧？就是、我可以隐身噶嘛？ 系啊， 你见唔到我影噶嘛、啊？我可以委任个人做董事噶嘛？委任个人帮我做呢一个嘅股东噶嘛？嗯、你点 check 啊？ 嗯， 如果我系咩塞舌尔啊、英属处女岛啊、巴拿马，你点 check 啊？嗯、我点样揾到边个喺度恐怖袭击我哋 啊？所以美国佬其实而家已经收得好紧噶啦。 嗯， 而家美国佬就个国势在于咩咧？唔单止我本土收得紧啊，你唔讲欧洲都收得紧， 一定要啦。 所以你汇丰咪虾嘢咯。 嗯， 你喺瑞士嘛？你以为你瑞士任自把自为？其实瑞士已经一早唔系噶啦， 即系 过去嗰五六年已经唔系好似二次世界大战嗰阵时候保护犹太人嗰啲number户口咁噶啦，已经。 反而就系新加坡又会好啲系嘛，即系仲保护啲。 你睇翻最近啲文献啦， 或者澳门会唔会又好啲啊？澳门都好即系。 香港都好好、 啊， 香港啊，只要你肯延伸，有啲银行甚至乎唔使延伸都开到公司户口啦、 啊。嗯，即系而家你知道 啦，你肯俾钱，点会唔肯同你开先得噶？系咪买钱 喺 佢嗰度？ 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即系其实你嘅 understatement 就系话，其实你自己即系保护呢啲叫做系不明来历嘅一啲即系资产咧，就其实无所不用其极噶嘛。 所以而家喺呢个而家咁嘅走势里边咧，唉、哎，我都系戆居噶啦。你揸汇丰或者你睇好汇丰咧，仆街啦！你一爆呢个咩出嚟，可能系骨锁 连锁效应啊， 骨牌效应连锁效应嚟噶。 系 呢镬嘢， 咁你揸咗几手啊，哥？ 呢啲咁又冇提啦，大佬。总之就系真系都系惨淡。 濑嘢啊！ 因为我嗰阵就谂住以为苏格兰独立唔到嘛，点解跟住搞雨伞？ 屌、哦、你！ 点解我谂住搞雨伞运动？屌我咪唔得人理咁、啊、跌完之后，你通常我哋有啲人都系冲淡佢又扑街，咁咪越冲就越淡就扑街咯。屌、 啊！ 云图就叫我唔好搞呢啲咁嘅股票噶啦，佢俾啲 number 我都唔知咩嚟嘅，大佬。我梗系谂住汇丰稳阵，扑街！你见到咪俾 你听下股海云图咯， 比利时走去追击呢一个嘅 World's Local Bank，你真系大捻镬呢个。 咁正止啦，呢、這个其实 ICIJ 即系其实呢个国际记者组织啦，其实都搞好耐啦，搞咗成年啦。嗰阵时一开始，即系刘俊涛参与嘅时候，就系、是、据闻就系话原本其实呢、這个呢个温家宝即系个仔好似牵涉其中噶嘛，温家宝牵涉其中噶嘛。咁而家今次就好似揭埋即系呢个李鹏个女啊嘛，即系呢、這个呢、這个叫做系叫咩名话，即系 李小林啊， 李小林啊嘛，都同埋佢老公即系喺呢个即系